总会离开，我离开，你离开，却未能习惯。靠着运气或力气或傻气都会有限，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，能让最好的各样留下。期望什么？其实什么可选择？总有原因，美丽的、快乐的，变做没有。快乐如我，仍旧会怪淡的想起以后，想一起逛完大街，几多爱人最想。必须继续有信心，却越来越怕，明明是爱竟像他。期望爱给我时间，即给我回答，以后还有美好和其他，是我多么突然年月放慢。期望爱给我时间，暂时给我无限，于是我还能够晚黑回家，但我很想知道仍然剩低接受没有，脆弱如我，还在是撇脱的，不想最后，想一起逛完大街，几多爱人最深，应该笑着算满足，却越来越怕，明明是爱竟像他。 Bye.